曲线，背着白兵问他德国围炉几无常，哭着哭丢下我年纪轻轻 夫人。 天一往事又是相离，一阵阵为家女思几一天，不及君在身旁出生离离。